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控诉，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那么再给抱一下，问一问你的长发，不要再哭啦，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缘的话。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在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是鼎盛时期，演唱组合呢也是这时期的最大亮点了。草蜢、温拿、Beyond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今晚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 Beyond。其实呢，要说起 Beyond 呢，可能很多听友比我知道的都多，因为这个乐队对于很多人来讲意义真的太大了。乐队的名字 Beyond 是由 Beyond 的首任吉他手邓伟谦所取，意为超越。鼓手叶世荣曾经解释，由于乐队的成员喜爱拥有自己的创作，有别于当时其他的乐队多数是翻唱了外国乐队的作品，因此 Beyond 有超越一般乐队所涉足的音乐领域的意思。但是叶世荣也重申，他们把乐队命名为 Beyond 并不是要超越别人，而是要超越自己。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忘了装上浮萍，不再流泪。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船长满了离离贝壳显得荒凉，麦克你再度回到这城市，可曾遇见旧日姑娘，头上插着野花，身上穿着嫁妆。算那杯清水和女孩，总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想他们的未来。你总爱攥着一把冻得冰冷的钥匙，总是对着厚厚的墙壁转过身发呆。麦克你曾经远远飘荡的生活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麦克你曾经像一条船长满了离离贝壳显得荒凉，麦克你再度回到这城市，可曾遇见旧日姑娘，她头上插着野花，身上穿着嫁妆。远远飘荡的生活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麦克你曾经像一条船长满了离离贝壳显得荒凉，麦克你再度回到这城市，可曾遇见旧日姑娘，她头上插着野花，她身上穿着嫁妆，她头上插着野花，他身上穿着嫁妆。 说越真男人疲倦，谁见过爱情不必诺言。 如果你亲身体验爱情与幸福之间它并无关联， 也许你会发现其实每个爱情都危险。 名字开始都飞车缠绵， 别能相爱无视几个春天， 恨他只是一点点， 哦，一点点， 他一天一点改变。 再怎么伤心， 再怎么痴恋， 再怎么为爱奉献， 再怎么心甘情愿， 爱虽然是今生的缘， 更是今生的考验。有限，爱人们啊，别忘了这一点。 永远不要那天流着眼泪说着抱歉。 若是曾亲身体验，爱情与幸福之间它全无关联，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每个爱情， 每个爱情。心甘情愿， 爱虽然是前世的缘，更是今生的考验。 那些真心付出的一切，有谁愿意实行到接近冷血，也许他真的已再无感觉。不是每个人都了解，与其让他将心撕裂，接受他的幻灭， 每次开始都非测长 夜，也能相爱不是几个春天， 所以他却一点点， 哦，一点点，他一天一点改变。再怎么深陷， 再怎么痴恋， 再怎么为爱奉献， 是前世的缘，更是今生的考验。 考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天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演唱会将邀请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工商企业、金融投资、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万名嘉宾和百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最佳伙伴，有一天老金又带他到金湖畔，仙女们三五沐浴梳妆，莫名的勇气他收起一件衣裳，刹那间地摇天荒，红暖心早为你下凡，哦，你这一生期待气息雨也为我飘来，我注定是一辈子缠绵纠缠，天缠也吐不尽我对你思念惆怅，我也只能夜夜的望着那每一次鹊桥两岸，心也分不开，红鸾心早为你下凡，你这一生我唯一的期待，七夕雨也为我飘来，我注定是一辈子缠绵纠缠，天缠地吐不尽我对你思念惆怅，我也只能夜夜的望着那每一次鹊桥两岸，每当我忍不住不停的思念你，倾听我吹的牧笛，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的心也许会为我哭泣，我缠绵纠缠，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注定是一辈子缠绵纠缠，天缠地吐不尽我对你思念惆怅，我也只能夜夜的望着那每一次鹊桥两岸，那每一次鹊桥两岸。 Thank you.

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久了久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生的人们相聚成你的家或我的家，将时光流转或是月圆花好，刻在荧幕之上阳光之下，正吃咖啡的人而离开，就是穿越时空告别，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来靠近，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彼此关照的家庭，让兄弟姐妹怀抱父母慈祥的爱依然长长在心里，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但愿承认在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我个不变的心，如此相近几人们相处，却只有如此人会懂，那矛盾就与幸福一同变弱，只和潜伏存在冥冥之中，总有一天等不容易和团圆，到那时刻谁能预测，就不声不响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的纠缠，纷争的家庭，当窗外有蓝天，草叶如茵，再来点白云，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但愿成长在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Oh,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经典九来讲六周年弹性系列活动，小主播大梦想首届少儿主播风采大赛决赛将于10月13号下午2点在北京华联长宁购物中心举行。现场经典九来讲当家主播将带领近百组晋级选手展开角逐。更多内容请关注经典九来讲官方微信，活动垂询133-0112-5065，133-0112-5065。 风中有朵雨做的雨，一朵雨。 曾经是一只鱼，曾经自由的追寻，曾经是一只鹰，曾经骄傲的飞行，是不是男孩到男人只剩下曾经？是不是追求变追忆，只够我灌醉我自己？曾经是一口气就敢对命运挑衅，何时我一心想都像树一般就行？是不是梦想变梦想，想当年自己？是不是赌气也要赌上一张壮烈的奖励？我不认命，就算卖命也要任性，放弃理性，放纵本性，一次任性，宁愿输也拼了命，不愿活到死了心，我任性，活出我的了不起。兄弟，让吉他弹奏热血演唱营，唱一首再出发，再给自己信心命。我不要男孩到男人只剩下纯净，我不要追求变追忆，只够我灌醉我自己，穿起我的皮衣，野心做我的引擎，把油门吹到底，加满叛逆的魔力。我不要梦想变我想，想当年自己，我只愿赌气也要赌上一张壮烈的证明。我不认命，就算卖命也要任性，放弃理性，放纵本性，一次任性，宁愿输也拼了命，我任性，活出我的了不起。我不认命，就算卖命也要任性，放弃理性，放纵本性，一次任性，宁愿输也拼了命，不愿活到死了心，出我的了不起。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969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新手第一次上高速会感到紧张，毕竟高速不比市区，通常时速都是在每小时100公里以上。如果大节日，高速路上车流量没有那么多，所以从心理上应该放松点，不要太紧张，平时怎么开就怎么开。其实跑高速也不可怕，无非就是没上过高速而对高速有一种恐惧，其实也不可怕。但要注意的是，从发证之日起一年内为实习期，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上高速前应该检查一下自己车辆的状况，检查一下轮胎、玻璃水、机油、刹车、车子灯光等等，记得要保证油量充足。准备好现金，除了过路费之外，万一你在高速抛锚了，拖车费等等据说都是收现金的，而且很贵。高速路的交规也要知晓，比如车辆限速一般是60到120公里，也就是说最低车速是60，最高120，但是实际路段要看具体的限速标志，比如有的特殊路段可能限速80，有的是100，有的是110，有的地方是区间测速，必须要做到心中有数。第一次开在行车道跑个70到80就可以了，最好别去超车。

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至今的包围？

又已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空忘了我是谁。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欢迎收听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那今晚的节目想要跟你聊一聊睡眠这件事情。我想起了西汉时候的贾谊，当年他才华横溢，却被贬长沙，每天请示官以泪洗面，最后30多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了。而苏东坡当年的处境比起贾谊来讲要困难得多了，他却依然甘之如饴，走到哪里就为哪里造福，把日子过得是热气腾腾。大多数人都像贾谊一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心力交瘁，用不吃不睡来惩罚自己。而又有几个人能像苏东坡那样呢？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都能够宠辱不惊，照样过好每一天呢？ 人生的羡慕多余，只为一人 的空气，满天星星，你在哪里？冷冷的夜，雨不停。还记得第一次我靠在你的身上，我开始害怕幸福多到让我牵挂。真的不去多想，那一夜你吻了他。没有你的眼里泪静静流下，温习着一字一句你说的情话。呼吸着你的呼吸，我心跳跟着你的心，在你天空忘掉自己，一点一滴泪在日记里，呼吸着你的呼吸，紧紧地抓住寂寞的空气，满天星星你在哪。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年轻的时候，我们遭到一点打击，就会自暴自弃，却不知只有保养好自己，将来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迷恋着功名富贵，后来才发现，有的人身居高位却夜夜难眠，有的人腰缠万贯却不能好好的吃顿饭。等到起起落落，繁华越尽，才会懂得，人这辈子只要是能睡得着觉，吃得下饭，无病无灾，其实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吧。

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独处时思考，难过时睡觉。很多事情不是光想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东西不是挽留就能够得到的。人生最怕什么都要计较，却又什么都抓不牢。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屏蔽烦恼，忘记痛苦，多想想快乐的事情，多睡一个安稳觉。一切的烦恼都会过去，因为健康和快乐才是最重要的。今晚希望你能够放下一切，睡一个好觉，等到明天醒来的时候，再元气满满的继续生活吧。 心都不能给，这才真。

想也不会再你我。我转转转转透了思念情网，却找不到地久天长。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谁欠谁还如何计算。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